执着五阴变异时有真实的灭法，由不了别无灭一位，故其此时变异执。由此执故起于颠倒，由颠倒故起增上慢。这些比丘观察五阴灭法，不能了别，并没有实有的灭法，使令五阴灭去的义理，所以没有能够证得变一切法一为相。于是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灭法，使令五阴灭去，由此执着心就颠倒了，生起了增上慢，认为自己已经证得无所得现观。或有比丘正见因灭者，此即第五显因灭相。或者有些比丘由见断除惑业灭生死苦的有所得现观，于是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，这是属于第五种妄计，执着实有五阴灭谛的清净相，在解深密经中称为得运灭故。不了别清净一位故，其此时清净时，由此执故起于颠倒，由颠倒故起增上慢。这些比丘观察灭谛四种清净相，五阴已尽是灭相，烦恼止息是净相，出世善法是妙相，远离灾患及安稳故是离相。不能了知并没有实有清净灭谛的义理，所以没有能够证得变一切法一位相。于是从有所得现观中执着实有清净灭谛，由于这种执着心就颠倒，由心颠倒升起了增上慢，认为实有清净灭谛便是无所得现观。或有比丘正因灭道者，此即第六显因灭道。灭道的道是能通往某处的意思，灭是指灭谛，佛所安立的教法能通往证得即灭涅槃的灭谛，就是灭道的意思。由观察五阴教法能通往证得涅槃，是因灭道的意思。或者有些比丘由见因灭道的有所得现观，于是便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，这就是第六种妄计，执着实有五阴道谛，在解深密经就称为得运灭作证。由不了别尽至一位，故起实灭道执，由此执故起于颠倒，由颠倒起增上慢。